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四章，挪威脊背龙诺伯，第三十三集。 然而奇洛肯定要比他们所想的勇敢，在之后的几个星期中，他看上去确实越来越苍白消瘦，但并没有显出彻底垮掉的样子。每次经过四楼走廊，哈利、卢恩和赫敏都要把耳朵贴在门上，听路威是不是还在里面低声咆哮。斯内普整天在学校里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，脾气和往常一样暴躁，这无疑说明魔法石还是安全的。这些日子，哈利每次在路上碰到奇洛，都要给他一个含有鼓励意味的微笑。卢恩也开始斥责那些嘲笑奇洛结巴的人。赫敏呢，除了魔法石之外，还操心着更多的事情。他已经开始制定复习计划，并在他所有的笔记上标出不同的颜色。哈利和罗恩本来满不在乎，但他不停地对他们唠叨，叫他们也这样做。 赫敏，考试离我们还有好几百年呢。 十个星期。 赫敏反驳道。 不是好几百年，对尼可乐梅来说只是一眨眼的功夫。 可是我们也没有六百岁啊。 罗恩提醒他。 而且不管怎么说，你为什么还要复习呢？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 为什么要复习？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要通过这些考试才能升入二年级？他们是很重要的。我应该在一个月前就开始温习的，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了。 不幸的是，老师们的想法似乎和赫敏是一样的。他们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，复活节假期远不像圣诞节的时候那样充满乐趣。有赫敏在旁边背诵火龙穴的十二种用途，或者练习魔杖的动作，你很难轻轻松松地休息。哈利和罗恩只好大部分空余时间都陪他一起待在图书馆里，唉声叹气，哈欠连天，拼命完成繁重的功课。 我永远也记不住这个。 一天下午，罗恩终于受不了了，把羽毛笔一扔，眼巴巴地看着图书馆的窗外。几个月来，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好天气，天空清澈明净，蓝得像勿忘我花的颜色，空气里有一种夏天即将来临的气息。哈利只顾埋头在千种神奇药草及蕈类里查找白仙，突然他听见罗恩说， 海格，你到图书馆来做什么？ 海格踢踢踏踏地走了过来，把什么东西藏在了身后。他穿着鼹鼠皮大衣，显得很不合时宜。 随便看看。 海格说，声音躲躲闪闪的，一下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。 你们在这里干嘛？ 他突然显得疑心起来。 还在查找尼可乐梅，是吗？ 哦，我们几百年前就弄清他是何许人了。 罗恩得意洋洋地说。 还知道那条狗在看守什么，是魔法石。 海格飞快地往四下张望了一眼，看有没有人听见。 不要大声嚷嚷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 说实话，我们有几件事想问问你。 哈利说。 是关于守护魔法石的机关，除了路威。 海格又说。 听着，过会儿来找我，记住，我可没答应要告诉你们什么，可是别在这里瞎扯呀，有些事情学生是不应该知道的，他们会以为是我告诉你们的。 那么待会儿见。 哈利说。海格踢踢踏踏地走了。 他把什么藏在背后？ 赫敏若有所思地说。 你认为会跟魔法石有关吗？ 我去看看他刚才在找什么书。 罗恩说。他读书早就读得不耐烦了。一分钟后他回来了，怀里抱着一大堆书，把他们重重地扔到桌上。 火龙， 他低声说。 海格在查找关于火龙的资料，看看这些，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火龙种类，从火龙蛋到地狱，饲养火龙指南。海格一直想要一条火龙，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就对我这么说过。 哈利说。 但这是犯法的。 罗恩说。 在1709年的巫师大会上，正式通过了禁止饲养火龙的法案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。 如果我们在后花园里饲养火龙，很难不让麻瓜注意到我们，而且你也很难把火龙驯服，那是很危险的。 你真应该看看查理身上那些被烧伤的地方，都是他在罗马尼亚驱逐野龙时留下的。 可是不列颠就没有野龙吗？ 哈利说。 当然有。 罗恩说。 有普通威尔士绿龙和赫布里底群岛黑龙。 我可以告诉你，魔法部有一项工作，就是隐瞒这些野龙的存在。 我们的巫师不得不经常给那些看到野龙的麻瓜们念咒，让他们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 那么海格到底想做什么呢？ 赫敏说。一小时后，他们敲响了猎场看守的小屋门，他们吃惊地发现所有的窗帘都被拉得严严实实。海格先是喊了一句， 你谁啊， 才让他们进屋，接着又赶紧回身把门关上了。小屋里热得令人窒息，尽管是这样一个温暖的晴天，壁炉里还燃着熊熊的旺火。海格给他们沏了茶，还端来了白柚三明治，他们婉言谢绝了。 这么说，你们有话要问我？ 是的。 哈利说，觉得没有必要拐弯抹角。 我们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除了路威以外，守护魔法石的还有什么机关？ 海格朝他们皱起了眉头。 我当然不能说。 他说。 第一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第二，你们已经知道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。那块石头在这里是很有道理的，它在古林阁差点被人偷走。我猜你们把这些也弄得一清二楚了吧？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连路威的事都知道。 啊，海哥，你大概是不想告诉我们吧？你肯定是知道的，这里发生的事情有哪一件能逃过你的眼睛啊？ 赫敏用一种甜甜的奉承的口气说。海格的胡子抖动起来，他们看出他在笑呢。 实际上我们只想知道是谁设计了那些机关。 赫敏继续说道。 我们想知道除了你以外，邓布利多还相信谁能够帮助他呢？ 听了最后这句话，海格挺起了胸脯，哈利和罗恩对赫敏露出满意的微笑。 好吧，对你们说说也无妨。让我想想，他从我这里借去了路威，然后请另外几个老师施了魔法，斯普劳特教授、弗利维教授、麦格教授。 他扳着手指数着。 奇洛教授，当然了，邓布利多自己也施了魔法。等一下，我还忘记了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是斯内普教授。 斯内普？ 是啊。难道你们还在怀疑他？瞧，斯内普也帮着一块保护魔法石了，他不会去偷他的。 哈利知道罗恩和赫敏内心的想法跟他一样，既然斯内普也参加了保护魔法石的工作，他一定很容易弄清其他老师设下了什么机关，他很可能什么都知道了，似乎指出了奇洛的魔法和怎样通过路威。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怎样通过路威，是吗，海哥？ 哈利急切地问。 你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是吗？即使是老师也不告诉，是吗？ 除了我和邓布利多，谁也别想知道。 海格骄傲地说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哈利对另外两人小声嘟哝了一句。 海格，我们能不能开一扇窗户呢？我热坏了。 不能，哈利，对不起。 海格说。哈利注意到他朝壁炉那儿扫了一眼，哈利便也扭头看着炉火。 海格，那是什么？ 其实他已经知道了，在炉火的正中央，在水壶的下面，握着一只黑乎乎的大蛋。海格局促不安地捻着胡子说。 那是 你从哪儿弄来的，海格？ 罗恩说着蹲到火边，更仔细地端详那只大蛋。 肯定花了你一大笔钱吧？ 赢来的。 海格说， 昨晚我在村子里喝酒，和一个陌生人玩牌来着，说实在的，那人大概正巴不得摆脱他呢。 可是等他孵出来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赫敏问。 哦，我一直在看书。 海格说着，从他的枕头底下抽出一本大部头的书。 从图书馆借来的，为消遣和盈利而饲养火龙。当然了，已经有点过时了，但内容很全。要把蛋放在火里，因为火龙妈妈会对着蛋喷火。你们看，这里写着呢。等它孵出来后，每半个小时喂它一桶鸡血白兰地酒。再看这里，怎样辨别不同的蛋？我得到的是一只挪威脊背龙，很稀罕的呢。 他看上去很得意，赫敏却不以为然。 海格，别忘了你住在木头房子里。 他说，但是海格根本没有听。他一边拨弄着炉火，一边快乐地哼着小曲儿。现在他们又有新的事情要操心了。如果有人发现海格在他的小屋里非法饲养火龙，会把他怎么样呢？ 真想知道和平安宁的日子是什么样的。 罗恩叹着气说。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，他们奋力完成老师布置的一大堆家庭作业。赫敏已经开始为哈利和罗恩制定复习计划，这简直要把他们逼疯了。然后在一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海德威又给哈利捎来了一张海格的纸条。海格只在上面写了四个字，快出壳了。罗恩不想上草药课了，想直奔海格的小屋。赫敏坚决不同意。 赫敏，我们一辈子能看见几次小火龙出壳呀？ 我们要上课，不然会惹麻烦的。如果有人发现了海格做的事情，他会比我们更倒霉。 别说了， 哈利小声警告。马尔福就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，停下来听他们说话。给他听去了多少？哈利真讨厌马尔福脸上的那副表情。